Dream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line the sky. This love is the song of my life. Beats coming for tempo.Hesitate

at you, I can't lie. Just pouring out admission. Regardless of my objection. And it's not about my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北京时间的13:0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黄。刚刚我们的第二小时开场音乐来自于 Zach Gray featuring Mary Morris 带给我们的 The Middle。 那话说这样一首歌曲能够是在本周当中啊，全新来到了美国的 Billboard 榜当中，能够成为一首热播的单曲，所以呢此时此刻我们也应该把这样的一种热量啊散发出去才行。虽然说北京天气已经开始回暖了，但是呢我们心中那份热还是应该要通过音乐给自己燃烧起来才行。 So come next，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热播单曲了。那今天我们第二小时节目当中会听到来自于 Visha Briggs 以及呢像是 Calvin Harris、 Chris Stapleton， 还有像是 Ina 以及 Sam Sweet、 James Bay 还有 Paul McCartney 以及来自 U2 X Bastards 他们的好歌曲了，千万不能够错过。那下面一首歌曲继续为您送出 Never Tears Us Apart， 来自于 Visha featuring Great 13:05，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 Don't ask me what you know is true. Don't have to tell you.Precious heart 继续一首歌曲，能够特别震撼到我们的歌曲，来自于我非常喜爱的声音 The Sharp Breaks 带给我们的好音乐。话说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Never Tears Us Apart， 这也是当时呢跟之前的一部美剧啊复仇 Revenge 有一首同名的插曲了。那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不只能够听到这样的好歌曲，还能够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歌手到底是谁。那其实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位非常可爱的 Dasha Rex， 他到底是谁。他呢是英国出生，然后小时候呢随着父母搬到了日本，然后呢在东京待到了10岁，然后又搬到了香港，就读了这个香港国际学校，然后现在他在美国的加州做一个音乐的制作人。你看这个周折还真的是非常周折的啊。那他呢从2015年到2016年从歌曲 Wild Horses 到 River， 另外呢再到一首歌曲的 Way I Do， 也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这样的一种 Alternative Rock 还有是 Indie Pop 风格的作品。那当然我们会能够听到他的歌曲的同时，也能够想象一下他的嗓音是从什么样的一种面庞当中发出来的。当然想象之余，我们还是要来听下面的一首歌曲，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好音乐。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ix， 来继续关注 Not Ready Not Ready， 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位说唱歌手 Party Next Door featuring Calvin Harris 带给我们的作品，一起来听一下。 Me and the man them, we have to run from my party girl them. Don't want me children and things. Me not ready for all them things. Yeah, me not ready for all them things. Yeah, yeah. I'm not ready for all them things. Yeah, I'm not ready for all them things. She come a kid, and mama kiss her teeth.She said me too sweet. She said me too sweet. Don't make him feel like I love him, cause I treat him special. Don't make him feel like I love him, baby girl, I won't settle. Yeah, I had dreams of fucking the baddest bitch. Last night I woke up and I fucked the baddest bitch. I thought I'd be ready when I seen her, when I was in the danger. I Me and the man them, we have to run from my party girl them. Don't want me children a thing. Me not ready for all them things. Me not ready for all them things. Me and the man them, we have to run from my party girl them. Don't want me children a thing. Me not ready for all them things.Me not ready for all them things. Strapped up, trusting my dog, cause I need to know where you are. Can't keep following me, star. Cause you're looking for a sign, and I can't give you one. Start to pick my own. That's giving your attraction to me.We have to run from my body, girl, them. Don't want me children and things. Me not ready for all them things. Me not ready for all them things. Me and the man, them. We have to run from my body, girl, them. Don't want me children and things. Me not ready for all them things. Me not ready for all them things. Don't go looking for the reasons. Don't go asking Jesus why. We're not meant to know the answers. They belong to the Bible. 80s and today's kids.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13:16。如果想来了解我们的歌单的话，您可以现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呢是声音的声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303这四位数字，一定记住啊，回复0303四位数字，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了。按照播出顺序为您拉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单子，里面会有一些红色的标红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名称，还有一些呢是没有标红的歌曲名称。那么到底这个标红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歌单里边会有一个解释说明，希望朋友们来看一下咯。而且呢，今天这个歌单里面的内容啊，可以说是图文并茂，还有视频呈现。如果错过了一话呢，我觉得可能要再等4年吧。那是因为其中我们会看到有 Martin Garrix 在之前的这个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面这样的一个电音大派对的 After Party 的演出内容的全场。当然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的第3个小时当中会奉献出来我们的独家播出 Martin Garrix 大派对的混音，在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现场，我们可以听到，可以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冬日的激情。那当然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的听友群里边进行相关的交流，马上回复 QQ 获得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的二维码了。 OK， 继续关注好歌曲吧。我们话不多说，来听这样的一首 La Rodi， 来自于 Ina featuring DJ Sam and Matt Houston。 Fetto nella voleta Fetto nella voleta。 This is a night to remember. It's burning hot in December. You make me surrender. I follow you out on the floor. 没有谁骂得毛羽毛不得，恐惧得要不谁的我骂不得，他独立了无聊他他骂不得。 Oh, damn.

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正在我林直播 Here comes the beat， 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刚刚我们听到两首歌曲的联放，包括有来自于 James Bay 他的全新单曲 Wild Love， 以及来自于 Jason Alden 带给我们的 You Make It Easy。两首歌曲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而刚刚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 Wild Love 呢，也是来自于 James Bay 在2月9号全新发行的热门单曲了，是一经发行马上来登到了这个英国的榜单当中。那同时的话呢，也是看到了 James Bay 他的一种风格转变，话说剪了头发之后真的跟以前长得不太一样了啊，认不出来了，不过没有问题。那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 Jason Austin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我确实觉得非常的带有他自己的这种风格。那比方说他的乡村的味道，这也是他能够获得了美国的一些乡村音乐的一些提名啊奖项啊，也是不可多得一位非常棒的音乐制作人。 You make it easy， 你将这样的一个内容变得更加的简单明了，就好像歌单一样。我们一会儿见了。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奏响俄罗斯的经典诗篇，展现音乐会文化多彩景观。3月6日，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携手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丰富曲目，大胆勾画俄罗斯民族画卷。3月15日，

这首歌曲叫做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来自 The Beatles 带给我们的歌曲。而耳边这样的一首歌曲的现场版本是来自于 Paul McCartney 和 Eric Clapton 带给我们的一个 tribute 致敬的音乐。当我的吉他轻柔的哭泣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做些什么呢？1968年11月22号的时候，这样一首歌横空出世。那像这样的一首摇滚音乐的单曲的经典之作，还是不能够少掉披头士他们的精彩的演绎。所以呢，老炮儿啊 ，Paul McCartney， 他带给我们的音乐总是能够就是扎我们的心。今天这样的现场的版本你还喜欢吗？正在我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而身后的音乐会听到我们另外的一位翻唱的大神级的人物啊，在 YouTube 当中翻唱了无数热门单曲的 Sam Sweet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Impatience。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303获得今天的歌单列表咯。 Good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wait, but I got it bad and I can't stand it, babe. Daydreaming about you, crazy without you, FM 97.4, Here Comes Beats. I'm always ready for a war again. Go down that road again. It's all the same. I'm always ready to take a life again. You know I'll ride again. It's all the same.Tell me who's gonna save me from myself when this life is all I know. Tell me who's gonna save me from this hell. Without you, I'm wild and wild. Who gon' pray for me? Take my pain for me. Save my soul for me. Cause I'm alone, you see. I fight the world, I fight you, I fight myself. I fight God, just tell me how many burdens left. I fight pain and hurricanes, today I wept. I'm trying to fight back tears, flood on my doorsteps. Life is living hell, puddles of blood in the street. Shooters on top of the building, government aid ain't relief. Earthquake, the body drop, the ground breaks. The poor run with smoke lungs and scarred face. Who need a hero? Hero. You need a hero, look in the mirror, there go your hero. Who on the front lines at ground zero? Hero. My heart don't skip a beat even when hard times bumps the needle. Mass destruction and mass corruption, the souls of suffering men. Clutching on deaf ears again, rapture's coming. It's all prophecy, and if I gotta be sacrificed for the greater good, then that's what it gotta be. Who gon' pray for me? Take my pain. 耳边刚刚的音乐来自于 The Weeknd featuring Kendrick Lamar 带给我们的 Pray For Me， 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在今年的格莱美音乐奖当中有了非常好的展现。那当时呢是在今年的2月2号的时候刚刚发行的一首单曲。话说呢这样的两位格莱美加持的音乐人啊，包括有这个嘻哈巨匠 Kendrick Lamar 联手 R&B 天王的 Weeknd， 那他们两位也是当时包揽了这个其中啊 Kendrick Lamar 包揽了本届的格莱美所有的嘻哈奖项，而 The Weeknd 也是获得了本届格莱美的最佳当代城市音乐专辑的奖项。再度合作了以后发布了新专辑叫做《黑豹》啊，第三支单曲 Pray For Me， 2月2号当时是全球同步上线的。那这也是继2017年的 DAMN 之后呢 Kendrick Lamar 为漫威的电影《黑豹》量身打作啊，去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唱作打碟。那当然了，继续来关注好音乐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下面来继续听一下来自 TQS featuring C 啊带给我们的The day that you move on. Love alone, we're nothing but a dialogue inside. Fear comes for me. Falling from the razor's edge, but when I leave, what's the point of only failure awaits me?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一首歌 The Day That You Moved On， 那稍后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来自于 YouTube 这样的一首歌，叫做 American Soul， 以及来自于 Action Better 带给我们的 Joyful。 那当然了，我们在稍后的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为您送出各种各样的非常惊艳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作品，其中也会包括了由 Martin Garrix 全球百大 DJ 排名第一位的 Martin Garrix， 他呢在前不久的这个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面进行的一个电音派对的大秀，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完整的混音独家播出。那此外呢，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的第四小时节目当中呢，也会送出由我带给朋友们的 The Weekend Horizon Mixed by Mr. Chang Rhythm X Pro Episode Number 9。我们会送出第九集的 Rhythm X Pro， 由我未来给朋友们去进行混音的周末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的事业，希望你能够来继续喜欢啊！关注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而且我们也会在今天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左右呢，进行微信的广播点名互动秀啊。那一会儿呢，也希望能够在我们今天节目第四小时里边进行相关的互动参与了，等待各位的热情参加。那该怎么玩呢？一起来锁定 FM 九七四就对了，来听下面这样一首歌 American Soul by You Too。 They will have to stand up to themselves. Blessed are the liars, but the truth can be awkwardDrum and bass.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9:05，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最后一个小时了，也就是第四小时的节目。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耳边的音乐，我们刚刚送走了 Martin Garrix 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我为您进行的混音作品 The Weekend Horizon Mixed by Myself Rhythm Mix Pro Episode Number 9 Glantis Runaway You and I。而稍后还要来自于 Martin Garrix 他的作品 Forbidden Voices 以及 Diplo Waste Time， 希望各位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当然稍后我们也会有点名的互动啊，那么现在赶紧来去开始准备，动动手啊，动动眼睛，然后动动耳朵，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互动点名秀啊。怎么玩呢？很简单，依然是老规矩，此时此刻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可以获得我们的点名的机会。我们今天的点名将会在15:35进行。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叫做 Pump Original Mix Edition by Valentino Kane。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这样的一些个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通通都是来自于我啊这样的一个混音作品，叫做 Weekend Horizon。 那 Rhythm X Pro 我们也是放送到第九档了。那其实呢，在上周还有呢这两天当中，我们都会给您送出来自于我们进行的独家的混音作品。不知道听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们是否能够喜欢呢？啊，也同时呢，希望您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查询到一下我们的歌单，因为在歌单里边，我们已经为您列好了一下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不只是这样的一个混音带等大的名称，还有其中包含的每一首的小的音乐或者是歌曲的名称，都是按照播出顺序为大家列好的。那么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服务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303，马上获得今天节目的歌曲列表。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azor Max。 This is Razormax, 节奏驾到。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15:25，那么距离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时段的半点广告呢，还有3分多的时间了。我们继续跟朋友们来说一下，今天怎么能够通过歌单更好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节奏。那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能够有一种升腾感的音乐，我们称之为叫做 progressive。那 Progressive House 那音乐呢，也是作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 Weekend Horizon 当中的主打类型之一了。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作品 Mixed by Mr. Chang。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每一首的音乐的连盘，那都是由我进行混音的。那在歌单里边呢，也为您去提供了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0303四位数字，回复0303，获得我们本周节目今明两天的歌单列表。拍下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参加稍后我们会在15:35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希望各位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微信名字呀。 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受符合区影响，扩散条件差，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请不要在户外久留，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此外，今天最高气温可达12度，明天回落到7度上下，气温波动起伏明显，请注意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近日出版，该书是日本著名建筑史家关野真博士文集当中的第4卷，内容既包括对中国自秦汉至清代建筑与工艺品的特征和发展进行了脉络性的梳理，不仅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有完整的介绍和扎实的考证，同时也收录了大量精美而珍贵的图片。扭曲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由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资深的外交官傅立民的职业生涯可以说和中国密不可分，他的这本书脱不开历史大背景，但是更重在现实和未来。少儿科普读物《本草纲目》少儿彩绘版近日出版。《本草纲目》是明朝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为修改古代医书中的错误而编著的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本书完全打破了原书的体系，从作者介绍、本草纲目的概述、内容和地位、价值这4大部分，用通俗简明的语言向小读者详细介绍了李时珍创作本草纲目的始末，让读者对中药学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并且对书中因时代局限而产生的错误也予以纠正。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5:34，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很多听友们一边在听着节目一边在开车，而且在发着照片，很多网友们已经也是把照片发到了我们的公众号，准备等待点名了。那么现在就准备点名吧，5 4 3 2 1。 OK， 北京时间15:35整，没错，点名现在开始。很多网友们还有听友们都已经等待了3个半小时了，所以呢终于等到这一个，终于等到你，是吧。那下面的时间开始点名，欢迎我们的网友 Hello 一达以及阿张你好，还有 Soda 包子、老傅同学、王超、 Adam 秦以及吴海、不羁的风、小心没蜡笔。再来看一下，欢迎迪塞尔，还有 Johnson 以及郭玉斌你好，欢迎网友费劲，还有默默，还有再来翻一篇了，在第二篇里欢迎网友灰灰，还有龙龙以及北极奇， 张韵加连丽哥，还有涛声已久吃元宵的灰灰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的听友们已经把照片发过来了，而且呢，在发照片的路上，他还配了很多的一些话啊，话很多嘛。当然也欢迎一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啊，欢迎一下网友康伟。再来看看听友群里边都有谁正在跟着我们的节奏互动着，欢迎一下 Jason Y， 以及 Rainbow， 还有这是 Bonana， 以及 Y 管组组长。淡然的亮黄色小懒微笑 smile， 再来欢迎一下无敌胖子绝，还有这个楚源，他说好久不见。是啊是啊是啊，而且真的是好久不见，而且你还把照片发错了位置，要发到公众号才行。欢迎网友双一流，以及在我们北京听友群里边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周末愉快。 Better Me 我看到了，欢迎琪琪杨，以及呢玉晨，还有盛同学 Simon 你好，郭小果周末愉快。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得到很多时候我们比较不熟悉的电子音乐的舞曲混音，同时呢还可以听到那些个我们一些熟悉的 DJ 们他们的音乐作品。但今天您耳边的音乐来自于我自己，我的混音作品，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啊？喜欢的话呢，欢迎各位点赞，虽然点赞我也看不见，不过没有关系，打开微信关注我的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303，我就可以看到你了。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欢迎大家各位周末愉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很多听友们在不断的发微信过来，但是我又不好意思不点你的名字，因为刚刚过去点名的时间哈，可能是因为网络原因。 OK， 那就补点一下我们的网友浩浩哟，以及默默，还有朱莉，欢迎你们。